上面骂我故意，哈哈，你笑得开心，我可是在玩命。扑克牌里我的肖像在一眼两张，你看你看我的重要性。彩色的大裙发很迷醉，最滑稽的步伐，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？ 会了吗？ 用笨拙又惊险的杂耍继续对你装傻，所有的悲伤统统忘了吧。 Hehehehe